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okay. 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日的午间时光当中习惯性的打开收音机和各种收听 APP， 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道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在本周二的时候，我们邀请的真的是一一个重量级的嘉宾， 不管 是他的履历还是他的身形都是非常重量级的。 他就是我们可爱的杨杰。 欢迎杨杰。 谢谢大家好。 刚刚那个周二说到那个新西兰，然后他那个带着大家去了8天的南岛自驾的行程，说到了第三家酒店的时候呢，我们留了一个小小的伏笔。我个人，咱们是看到这个照片了， 对， 觉得非常的让我们就非常羡慕哈。我们老说优秀的酒店肯定有它优秀的原因，对不对？除了价格比较高之外，它的特点跟我们形容一下吧，这个酒店大家的入住满意度是什么样的？ 我知道这个酒店也是在网上就别人推荐给我的，当时他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当时我在提卡波周围看了几家酒店，看到这一家就决定不用再往下看了。然后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就很震撼，我说要去看一看这种让人感觉观止的这种酒店。然后去了以后，我现在的基本的立场也是，以后去提卡波也就只能住这一家了。 真的吗？ 对。 哇，那他到底是怎么样的出尘绝艳？ 对呀、这个出尘绝艳之前，我想问一下提卡波这个区域酒店选择多吗？先问问。 其实还不少 啊，就是 对。 来吧，怎么就让我们这个挑剔的现在的科技感那么强的现代人就不选了？ 对， 是个木屋吧？这个 木，我中分怎么样？ 中分非常好。 木屋啊， 是它其实也不算一个纯木屋吧，它是有砖，因为它里面能点火的，它不能全是木头的。 对， 我还特别观察了一下。然后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提卡波是一个大体形状是这个南北向的湖，然后呢，小镇呢是在这个湖的最南边。我刚才说最有名的那个好牧羊人教堂，然后就大家总用来拍 教堂， 对，拍星空的那个前景，也是在这个湖的南边。其实南边这个纵深非常小。然后东西可能也就几百米的距离，然后中间吃饭什么的。然后呢，当时这家酒店其实它不是一家酒店，它也不能算民宿吧，但因为它是个个人的房子。然后呢，这个房子应该是交给了这个盖好了以后交给了这个管理公司，然后 新来链家。 对，有点那个，对，有点那种感觉，对。然后交给了管理公司。 自如吗？大自如吗？ 对，还真是安天的自如。 对，安天自如吗？ 然后呢，这个它是在这个湖的西侧，从市中心那个位置开车开过去要20分钟。所以当时我们说这个取钥匙的时间，就是所以这个酒店订了以后都没给我们地址，他只是告诉我们取钥匙的地址是在哪里。是在镇中小镇小村中心的一个小的算是一个 它应该地址是叫一个什么什么商店。 哦， 对，那个商店，哦，先说这个商店打岔，这个商店里面呢特别特别有意思，它是卖羊毛的。 哎呦， 卖羊毛的。 然后呢它还有专门那种老式的手工加工出来的，就是从薅下羊毛来之后，这样吧，剪下来羊毛之后，然后就用手工的来，最老式的那种。 挺不错呀。 对对，然后做成一直做成那种手套，然后是个老奶奶织的，据说那手套去商店里买的都大小不一样的，因为是手工织的，奶奶可能年纪也大了那种。 是的是的， 但是特别萌。对， 哎，少一根针。 对对， 我是那个主人的妈妈。 对对对，就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然后那里面还有个小型的动物园，然后有一只大黑野猪。我当时说，我说哇，这简直就我的看到它我就想起来，哇，这个原版《西游记》里猪八戒应该就是这种造型的大黑猪吧？ 大黑猪， 对，大黑猪。那个猪的名字叫 Whisky， 威士忌， 对，威士忌那词 Whisky， 然后特别可爱。你叫它名字，它真的理你。然后我们当时还可以进行喂猪的等等活动，喂猪、喂鸡。 然后来， 对对对，特别可爱。它听英文的，我说哇， 听英文， 猪也都能听懂一些英文，好厉害。 那是不是新西兰猪听不懂中文？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像他们是。就是那个 local 当地的嘛， 罐头， 对，哎，说起来，随着中国游客，我估计这猪慢慢也会变成双语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是它会学另外一种语言。 对，然后还有几头这个神兽，就是羊驼， 羊驼。 对，我们去的时候不，就是当时是就三四只，然后但是就都有鸡、羊驼、羊。还有那 就是新西兰的所有的基本上的可以见到的， 对对，家畜 都可以看得到。 哎，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羊驼可以骑吗？ 应该是不行吧，小朋友可能可以，而且他走快了他会跳，所以我觉得可能小朋友会颠下来。 你喂完了吧？ 哎，这个 喂完了。 那个杨杰呀， 啊，您说， 咱们是老朋友了哈，我是这个节目组的周腿啊，羊驼。 周腿， 因为你叫羊驼，不想叫周驼了，羊周腿，可就问一下，就是老看到那个屏幕上的羊驼那个头型啊，那发型发嘛比较多， 非常的帅气， 侧分呀，然后那个什么三七开。那他那个当地的羊，他那个头发，他是不剪的话，他不就很长啊？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啊！ 三七分的羊驼不是我们说的羊驼，就是羊驼分两种， 真的 就是或者至少我们中文说的神兽是，其实就是脖子长长的这个长板的羊，像羊、像驼，它是两种动物， 两种动物。 然后新西兰的那种就是特别萌、圆圆的那种，看起来很呆萌的、那个东西，英文叫 alpaca。 Alpaca， 对 ，Alpaca， 那是一种羊驼。然后咱们说那种就是长发纷纷，然后很帅那种，风一吹过来头发纷，那个东西叫做喇嘛。我印象中特别深，当时第一次听到这名字，我一惊，我说怎么是个喇嘛？就是喇嘛。 喇嘛 对，真的叫喇嘛。对，然后我还专门问过那个人，因为我当时也说不清楚嘛，因为我不知道名字，我说我也跟他就用这么描述，我说有一种是头发很长的，然后一风一吹过来会三七分的那种。然后他说哦，你说那个叫喇嘛， 两品种， 对，它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品种。 喇嘛也是羊驼是吗？ 喇嘛管国内反正两个都叫神兽，可能就没有细分，但其实是两个不同物种。喇嘛主要是南美本原产的。然后这个羊驼我也忘了它原产是哪儿了，反正现在新西兰很多。对，它是两个就是不同源的东西。 嗯， 哦，原来是这样。 对， 山羊和绵羊它是不一样的， 有点这种感觉。对， 就这个新西兰这个品种叫什么来着？ 叫 alpaca。 alpaca。 对， 刚才注意到它是个圆脸哈，是圆的。 对，圆 圆 圆圆那种， 适合贴板寸。 可能是， 是不是 都是板寸？ 板寸呀，其实我们会觉得新西兰的动物的结构跟澳大利亚的动物组成还有一些些的差别。 对， 就是如果说是家畜或者养殖类的话，看到这些就算很足够了，对不 对？ 对， 新西兰反正牛羊 是吧？ 然后 那个大家其实挺着急的，就重点不是喂小动物，说钥匙在哪放着， 对 不对？你来取钥匙的，对不对？ 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在市中心取钥匙，然后取钥匙以后，那个小哥特别帅，他说这是钥匙。然后来，你们开你们的车，我开我的车，咱们走。当时我一惊，我说还走路到不了吗？他说对的， 要 开车 去。 对，他要开车20分钟。我说哇，这么远。然后 开车20分钟。 然后就一路从村东从西边出去，然后村西口出去，一路往北，就沿着那个湖的那个南北向开了，真的是整整20分钟。 那时候可以看看湖的样子。 对，一路上基本上就是有很大一段都是沿着湖开，然后开到这个豪宅的时候，当时我们就震撼了，因为它真是沿湖而建。然后就一栋独宅，然后这个地方最帅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可能是刚刚好，这个豪宅的主人买了这片地，开始盖房之后，整个盐湖就变成了保护区，就不能再干新房了。 你看他买的这个地， 就赶上了最后一波。对，然后这个湖边等于是现在就是有两栋房子 啊， 然后一共是他这个多大面积说不上来，可能300-400平吧，至少有。然后另外是一个小小的一室一厅的小木屋，然后那是可能是个羊倌用的，所以他不是这个。 供游客居住用， 不是游客，对，而且两个邻居之间相距，我觉得至少1-2公里吧，就远远的能够勉强的看到彼此。 然后已经看不到，肯定看不到那个村里，所以我们这个房子有个名字叫 Isolation Bay。英文 isolation 对，贝就是这个海湾嘛， 海湾 isolation 是隔离，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真是太好了，叫隔离湾，因为他在那儿真的感觉就与世隔绝的感觉。 真的，我们看那个图片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像外星居住的地方， 对对对， 外星据点一样。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站在这个落地，就这个落地的客厅，然后面对的就是大湖。然后那个门是可以打开的，虽然我没有，它有一些就它那种四扇的大门，可以把那个门彻底打开。嗯，然后就感觉整个就是， 这湖就是我们自己的， 对，就 是 自家的湖一样，真的是湖主，对， 湖主， 哦，就是湖主。 还有一点，天气好的情况下，晚上把那个大门打开。溜到湖旁边，抬头一看， 对， 南半球的星空， 对，没错，就这种感觉，哇，简直帅翻了。然后当时这个湖还有，然后当时这个帅哥，这个小哥开着他的车，把我们带到湖边以后，就先开始帮我们打开了这个地暖， 嗯， 对吧？这样你不会太冷。 嗯。 然后呢，他还教我怎么这个生壁炉，然后他们真的用劈柴生的，然后自己要用报纸，用点那个助燃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嗯， 什么制剂， 就是烧木头嘛。 对对，然后就开始生 柴火， 然后他还教我怎么劈柴，因为他摆 新西兰对吗？ 对，他摆了很多，就是已经劈成了，我感觉。对，就是我感觉应该是直径也直径也不知道多大，反正看起来大概是这个有我们小臂更 粗的那个， 对，有我们胳膊那么长的那么一块一块木头。然后他说开始呢，你要先把它劈成两三块，然后呢，等它火烧大了以后，就可以整块整块的往里扔了。 对，它有火势了， 对 对， 基本小脸盆那么大的，对，然后可以往里扔。 是取暖还是做样子？ 其实是就是你可以取暖，但其实主要是做，因为它晚上就你要不停往里添柴才可以。 哦，对 对 对。 然后所以晚上我们在的时候，在客厅玩的时候，一直添柴一直添柴，然后到后半夜就大家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没有了。然后那小哥虽然教过我怎么生火，但是我早上起来就凌晨我醒了以后尝试了一下，失败了，就没有点着。但是也屋里也不算太冷。 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豪宅嘛，住了几晚，是一晚， 我就住了一晚， 就一晚上。 对， 一晚。 对，这个豪宅是三室几厅啊，那算几厅？反正 三室几厅。 对，那厅可能就有两三百平米，我觉得 很新西兰，卧室也很。 对， 妈呀，那 两百多 平米，三四百平可打不住我这个。 对对，然后那个。它是三个房间，可以每个房间可以有一个双人床， 嗯， 然后呢，就算个主卧，然后还有一个公共区间，它摆了三张还是四张上下铺，三张应该是，所以它满打满算应该是那个房东告诉我能睡十四五口 人 至少，对。但我们这次去了七八个人，所以睡得非常轻松。然后厨房也超大，大家做饭什么的，然后那个餐厅就是湖边上，哇，这个真是，就是觉得对我已经无法想象一个就是抛开高科技的影响以外的一个更好的房子了。 而且这个酒店的主人也非常有用心，在这个还配备了高尔夫球场和观赏神兽的小农场。 对对， 是他自己准备的。 那个小农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那 个 小动物园。 对，高尔夫球场我没有去，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我们当时下小雨就没有去问这个事情。然后当时这个我还看到了，我还碰到了房东的主人，是因为我们入住之后呢，就决定出去买菜。回来做饭，然后买菜回来以后，我们开始说，这次就没有人。然后开到院里的时候，突然发现院里旁边有人有车，我说啊，不会遭贼了吧？然后那个人就主动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我当时 他是主人是吧？ 对对。然后他说那个我是 owner， 我是主人。然后那个我给你们送点木头来，送点木柴来。然后我说好开心。然后他就跟我聊起来，他说你们是哪儿的呀？我说我们是中国来的。然后他说那个我以前去过中国。然后一打听，他是这个新西兰以前的前。国家英式橄榄球队的队员，然后他当年还可能是作为文化推广大使吧，就说他 交流过， 对，应该是他们队跟澳大利亚的队在上海打过一场表演赛，但是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然后就聊起来，然后他那个房子他自己造的，然后就是所以无所谓造价嘛，他造价可能现在算，但然后他现在保险的，就买保险的时候算是，不到300万纽币，人民币1500万。哇，当时我挺感慨的，我说哇，北京一个稍微大点房子也1000多万人民币了， 是，但是绝对没有这么大， 对， 绝对不能建在 这 儿，这 种感觉就完全不是一种风格的感觉，对吧？但是我就现在每次回去，但是我将近就是将来大家还会去的，有机会一定要再去， 有机会一定要去。 反正住这样的酒店，你可以跟如果真的碰到主人的话聊一聊啊，觉得很拉近距离， 对， 我觉得很好。 对对对， 是什么什么路况啊？比如说有一些小点子， 我特别想问这个大爷一件事儿，你这么大的房子谁给你打扫啊？ 对吧？ 对呀， 管理人员打扫吧，估计是 啊，新西兰链家是吧？ 对。对对，自如 。 对， 反正每次杨杰出去玩，订的房间都非常有特色。 嗯， 从我们周二播那期节目，住了两家酒店了吧？ 对对， 风格不一样。 对， 这家听上去就表达的时候呢，兴奋度是最强的。 对 对， 最喜欢的 哇，真是太帅了， 啊、 这家。 对，晚上给我们稍微形容你们看到满天星河南半球方面的时候那种感觉。 没看见吗？ 没看见，对，没看见，因为 下照片那 谁， 对。 可是白天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因为他那个餐厅不就在湖边吗？就想到哦，各种什么美剧啊、电影里的那种场景， 对，那个湖景是很好，很 湖景特别好。 对对，当时虽然下小雨啊，但是就是因为雾气很淡。然后所以看到那个湖还是非常漂亮的，那个湖的那种湖蓝色是所谓，真的是，对，那种蓝绿色，就是水绿如蓝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就还是那，就是最主要是那种，就那种独占感，就是感觉就是我就湖是我们家的那种感觉，哇，那种感觉真的太爽了。对对对， 那 天晚上大家肯定睡得不太一样，跟平常的睡眠不太一样。 对对对，感觉非常好。对， 第二天是自然醒还是你负责叫醒每一个人？ 自己自然醒， 自然醒， 对 对对。 几点出发比较合适呢？ 当时他这个这种就是家庭式的酒店，一般都是10点钟要退房。 十点退房， 这么早？ 对。然后但是这家特别就是他。你可以想象他这个管理非常自觉，他钥匙都不用还，然后就是说你们走，就那个小伙子跟我们说，对，你把钥匙放在客厅里就完了，然后这个门撞上就完了。 哦，人还有备用的钥匙， 对，反正 对 他们肯定能再打开，然后就需要收拾的话就进来简单收拾一下房子。然后当然我们也给人就收拾好了，然后他的书，他那个里面会有一些说明，比如说走之前请大家把电都关好啊，什么都关好，然后也是中英双语的， 你 就可以想象，对，现在中国人去的多多，然后非常 棒， 对对对， 学好中文， 学好中文，走遍新西兰都不怕， 是的，是的， 对，特别帅。然后当时就是我买，然后我在想了一下，说哦，钥匙不用还，把钥匙放回就可以。然后那个还有做完饭以后洗碗机，他也说 在那个客厅里做的， 对， 厨房做， 对，厨房做饭。然后他那个之前他也嘱咐我们说，就碗不用你们洗，然后您只要把东西摆到洗碗机里就可以。他可能是怕我们中国人不太会用洗碗机，因为咱们中国洗碗机很少嘛。对，后来，但是后来我因为我用过嘛，我还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大家还觉得挺好玩的。 是， 对，因为洗碗机又费水又费电，你知道吧？ 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不用洗碗机其实也挺科学的， 就是融入当地的生活嘛。这是第三天的晚上了， 行 程还有5天哈。 对， 就是第四天的时候去到一个南岛最著名的山景， 对，新西兰第一高峰库克山。 库克山， 库克山好有名啊。 对 对 对，库克山的这个感觉是怎么去浏览的？是先住上，然后就是徒步，还是有什么各种？ 理论上讲，它应该是一个徒步为主的玩法。 库克， 对，库克山是我人生，这是我第三次去新西兰，但是我第一次到库克山这个景点。对，然后库克山当时我其实想到了，因为我之前查攻略也查到，就是去玩的人都是这个徒步， 对，户外， 对，但是因为那天天气一般，就雨已经停了，但是还是阴天。然后呢，我当时也是第一次去嘛，就没有太指望怎么高强度的玩，就是开过去了以后，然后问了问前台，然后前台说这个附近有几个这个徒步的线路。然后我说那你给我推荐一个最平的， 最 短的， 最好 走的。对对，然后他就推了一个，就是走过去，大概开车10分钟开到一个停车场，然后走路走了半个小时单程，走到一个湖边。对，其实就算不上经验，但是也挺漂亮的。然后库克山的问题是。就库克山这次选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说要看山顶有雪的新西兰嘛，因为库克山山最高嘛，所以我想就算别的地方没雪，它也肯定还有啊，它肯定是最后一个雪化干的地方，所以我就特地加了，就选了这么一个地方， 对吧？ 也不用登，因为你远处能看的，开车的路上呢，它这个大家搜库克山的时候，一定能搜到一张照片，就是那个路笔直笔直开向山， 是的，是的， 对，这就是进山前的一段路，然后就能看到那个山像一个影壁一样横亘在你面前， 全是雪， 对，上面是雪，底下有的是整个雪。全都堆满的，有的是这个雪化了一半的，就是看起来很壮观。然后，但是库克山那个地方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实在是这个商业太小了，这规模以至于它都没有超市。然后我去酒店以后，那个前台背后有一个小厨子，然后上面挂了一些吃的。然后呢，他就说你要买这些可以。我说有没有超市？他说没有超市，但是你可以去旁边一个大一点的酒店，有一个大点的前台，后面有个大点的厨子，然后你就可以买到一些方便面，然后等等等， 就补给产品嘛。 对对， 库克山附近是这样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 啊、 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当时去买了点这个，买的什么来着？意大利面 啊，意大利 面，对对，还买了几个鸡蛋，对，就自己要煮。然后我们当时住那个小宾馆也是，二层它是有个观景台，然后里面有几个沙发，对，然后还配着一个厨房，然后当时我们在那儿简单做了点饭，然后 外边还有阳台也挺好的，还可以坐在那里。 对对，天气好的话坐在外面风景非常好。后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天放晴了， 终于放晴了， 对，我们就早上起来又拍，就真的很漂亮，这个山景就真的没话说。其实它作为全世界来讲，并不是什么很有名的，从海拔上来变很名，可能只是因为这个在新西兰嘛，所以有山有水，等于是之前总是看湖，然后这次终于看到了一个比较有名的山。 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老之前没去过，也没有去过新西兰，但是去过澳大利亚，去过南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但是就是回来看到新西兰，就是我们的杨杰拍的一些照片，确实有一个感觉很空旷。 对， 对，就是空旷。 我觉得新西兰就一个字旷。 对呀、啊嗯， 那1000多平没有人。 对呀、啊，而且就这么大的一个环境当中，就一所房子， 对， 一个湖， 对， 一辆车，嗯，十个人，你想想是不是感觉？ 对，感觉 对，就好山好水好寂寞嘛， 寂寞 不是？对， 好山好水 好寂寞，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嗯，但是你可以跟自然真的是进来好好的交流交流。 没错，没错。 自驾的时候你也看看沿途的风景哈。嗯，这个季节去的是10月份，十月 对。十月下旬 能看到绿色，对不对？ 没问题， 是吧？ 没问题。对， 就是你刚才说到那个库克山的时候，嗯，你说那个大道笔直大道，公路上想要车、嗯、不可能，没有车，嗯，然后两边全是绿的，往前看是一望无际，那到一边的时候，哗一下变成颜色， 对， 高山起来，这就是新西兰给我们的样貌。 没错，没错， 是的， 高速公路大片。对， 对， 对，我觉得如果你要单看这个雪山什么的，可能仿佛来到了西藏，但是你再往下看就不一样了。 对、 对， 它那个小房子啊，包括它那个建在岩石上的那些小房子， 对， 我觉得特别的。特别新西兰， 是的、哦、 对，特别新西兰，真的是， 对，真的是特别新西兰。 而且我发现他们到了晚上的时候、嗯、他们的房间所有的光都是黄色的暖光， 哎、嗯、对， 对吧， 这可能是个很有心的地方， 就是黄色的暖光， 对对、 哦、对，而且就仿佛都是那一连串的小灯、嗯、 对对对 对，都自己加上去的， 是，而且那个透明度很好，因为空气好嘛、啊、 空气好、哦、 是吧 对， 那个其实我们会觉得一个地方的空气也好，水土组成的部分以及人的分布也很有意思、嗯、下面的我们想听听有没有杨杰跟当地人、嗯、除了这个之前的橄榄球运动员那个打交道之外、嗯、跟别的人打交道的，因为人确实是很少的， 嗯嗯、 啊、 有没有跟人打交道的部分？ 主要是跟旅游相关的 人， 旅游相关的人， 然后偶尔能碰到一些游客。 好的好的、嗯、今天我们杨杰要带着我们一起去他刚刚十月中下旬去的新西兰的自驾游。 嗯， 杨杰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呢、嗯、就是我那天跟他吃饭的时候，杨杰说他是一个特别能跟大家考虑的朋友，而且他特别换位思考， 因为他经我觉得这样很好、哎、 因为他经历了人生很多的阶段， 哦， 每个人因为组成团之后是熟，但是平常的细枝末节显现不出来的， 嗯， 比如说咱到的咱主持咱是朋咱是搭档、嗯、如果出去玩五天之后也知道，哎，有问题会出现， 对， 他是可以非常的去接受这些并且让他们存在，我觉得这很好。 对对， 我觉得这一个人得多大的包容力和执行力， 品质，嗯， 对，还有这样机智的化解能力，才能够做到这些。 谢谢谢谢， 这都是夸赞哈、 啊。 也希望大家到路上的时候呢，也学会去体谅别人。 对， 对不对？ 体谅， 是的。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It's so funny to be seeing you after so long gone. And with the way you look, I understand that you were not impressed. But I had your letter, little friend of mine. Take off your party dress. I'm not gonna get too sentimental like those other sticky valentines. Cause I don't know if you were loving somebody. I only know it isn't mine. Allison, I know this world is killing you. Oh, Allison.Things that you say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千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戏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周日版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道，如果咱俩是这个，比如说团员，遇到了杨杰，你觉得是不是非常省事且开心的一件事情？ 当然了， 我遇到过很多的团友和领队，因为我们也是，你们道道也是我们曾经去媒体邀请过，发一个问题， 怎么的呢？ 也跟大家反一反，就是。比如说在机场相聚那一刻都挺好的，因为大家都很兴奋嘛。 对， 终于从一个枯燥的工作生活圈里抽跳出去了，对不对？大家喊些啊娘啊娘啊，然后坐飞机也没有机会很多交流嘛，坐飞机上。 然后呢 下了飞机场开始，如果有一个人出现状况，大家会觉得正常吧，女生男生的哈，但是一路出状况的人都是这个人，大家就觉得很有意思了。一个出对，就都是这样的人。所以说我刚刚为什么在上面在说杨杰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替别人考虑的人， 对， 谢谢，多学他身上的那些包容性。 对，我觉得就是尤其是一个团队的人出去，你肯定要考虑到别人。 对， 有些太自我的人， 那不行， 不适合团队出去。 对， 也就是下次也再见不到他了。 再见 ，还好还好，其实大家基本上还是都 志同道合， 挺互相治疗， 物以类聚嘛。像我觉得像杨杰的团队，一样就是大家都非常的了解，才能聚合在一起哈。 没错， 在新西兰呢，已经是第三次杨杰作为去新西兰的这个朋友第三次去了哈，这次带着大家去，刚刚离开了你刚刚说的第一次去库克山之后，来到了第五天的行程。 对，我最爱的小镇之一， 小镇之一来了。 对，瓦纳卡这个小镇，对，也是一个小湖，也是一个在湖的南边的一个小小的商业区。它比提卡波要更热闹一些，然后商业也更多。 终于有人了。 对，人也多，然后餐厅也多， 终于有人了， 中餐也有了， 不行，我跟你讲。 对，有几个不错的中餐。然后本次行程最大的亮点出现了，我们终于跳伞了。对，因为这次终于跳伞了。 这里有山吗？ 这里没有山，这里，然后这里最帅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大家本来最有名的新西兰跳伞，就是娱乐最成熟的最后一站是皇后镇。 是的。 然后当时我们查行程的时候，就是查，其实最近几天一直是阴晴不定的， 不一定能跳成。 对，然后因为早上起来在库克山是晴天的嘛，然后我们一边开就一边突发奇想说，哎，这里能不能跳伞？而且我是知道瓦纳卡是有一个机场的然后我就想，我说哎，瓦纳卡有个机场，而且我们即将到瓦纳卡进城的时候是先经过那个机场。我说哎，大家看这边是个机场，然后那个我几个月前来的时候，这里正好是那个航空展什么这那的，对。然后突然就有人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跳伞？今天天气又正好很好，那天真的是真是万里无云的感觉， 好天气啊。 然后呢，我们就说哎，去问一问。然后当时我们就是把酒店把东西放回酒店以后，就开回到机场，就在酒店里问说能不能，然后应该是第二天上午去操作的这个跳伞的事情。然后就非常非常顺利，那个机场是完全用来这个，就是按我话说不干正事了，就是他没有这个商务航班起降，然后就是大家干各种开心的事情，主要其实我觉得就是跳伞了。对，它还有别的建筑，就你能进去以后看到别的建筑挂着各种牌子，然后但是我想到的就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来跳伞，然后的确是那个飞机就是起起降降起起降降，天气好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不停的把人运上去跳下来，运上去跳下来，特别开心， 好爽啊。 对，然后就是就整个他们也很专业，然后大家穿好衣服呀，然后照相啊，然后 后跟有人拍摄呀，有的是你可以选择，就是因为两个人是一起跳，你的教练在你身后，你背着你的教练，或者你的教练抱着你，然后他的手臂上会放一个摄像头，会一直照 拍你。 对，如果你愿意加钱的话，甚至有可以找第二个人再陪着你跳，就是他就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这个角度来拍你。 是， 对。但是大部分同学其实都选择了这个 一个就可以了， 对，就有你身后这个教练给你拍就很好。对，然后这个就是跳伞，真的就那天主要是天气也太好了，所以就特别给力。然后当时就是遗憾的时候来了，就是我没法跳，因为我太重了。 为什么？他有体重的限制。 他有体重的限制。 体重限制。 然后我没有太仔细看，我跟那个就我在下面等等他们的时候就聊两句，然后那个当时服务的这个柜台的小姐姐，然后他就拿出一张表来，那个表就是正常人，比如说跳，比如说359，的一个价位。然后如果你体重，比如说超过可能是100公斤还是95公斤，然后就要加钱。然后如果你到115公斤以内又加钱，等于是它有两档，我忘了就分别卡在哪个体重，但是最高不能超过115公斤。很遗憾，我超过115公斤了。然后这个东西一旦你体重， 小姐姐表示遗憾， 对对，小姐姐表示说，哎，你行吗？我说不用量了，我知道我不行。然后他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因为你那个伞好，它那个技术上好像就是那个伞的承重有限， 当然 就是你自己体重大，你就必须配一个体重轻的教练。 对，你配重吗？是不是？ 对， 配个80斤的 教练没那么轻的。 对对，有时候那个教练他还提到，就是说这个教练还必须今天在。如果不在的话，就是你愿意加钱都飞不了，这就挺遗憾的。但是那个我当时飞的是，3个90后的小伙伴，然后他们就上去非常开心。 那个60后的叔叔阿姨不能飞吧？ 没有，60后叔叔阿姨当时在逛街。 逛街， 对，他们去瓦纳克买纪念品什么的，也很开心。对， 人家给他们的什么老伙伴们，对不 对？ 对 对， 孩子们、孙子们都在。 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跳伞的时候，真是感觉太爽了，就是能去跳可以跳。然后就是 飞多高？ 哎，这个好问题。它是分三档的，我记得应该是15000尺、12000尺和9000尺。 天哪！ 对，9000尺就属于很低开了，我觉得就是。然后大部分人他都说推荐你第一次飞的话就飞12000， 中间那档 的什么概念？就是说你从飞机上跳下来，然后基本上就是有3-5秒钟最多，我听他们描述三 五秒钟 的这么一个恍惚时间，就突然就哇，就风吹在脸上，然后吹在脸都噜噜噜噜那样的。 对， 然后呢，砰 呀，我的教练大白， 对，教练就把伞打开了，然后就慢慢飘下去。如果说10-15000的话，就会有更长的时间 落差比较大一点， 对， 那可能受不了。 对，然后当时就是新手可能就是不适应这么，就觉得有点太严重。然后当时跟我们一个飞机上去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当时在我们柜台帮我们办的那个小姐姐，然后她也是个中国人，她可能是那种叫 working holiday 那种，就是假期打工那种签证。然后那个小姐姐就她跟我说，她是她第二次跳，我估计她第一次跳了12000，然后第二次跳了15000，然后大家跳的是他们上去人回来跟我描述特别紧张，然后有一个小姐姐说我是最后一个跳的，她是12000最后一个跳的，他说：“哎，你们都比我先跳。”然后等回过头来落地，大家一对数发现，哎，不对啊，其实 少了一个小姐姐。 对，其实那个小姐姐才是真正最后的，就是她那柜台的小姐，她是15000， 她高嘛？ 对，她可能藏在这角落，就是说她把12000的人放掉以后，她再往上飞3000尺。再飞到新的高度，然后那个最后就15000的人再往下跳， 了解了， 但是一架 飞机， 对，一架飞机分这个分层分阶梯一样，对。然后那个小姐姐就是 怎么还没下来呢？ 对，她就是我当时就是我看到她穿着就是开始准备的穿衣服，我说哎你也跟我们一块跳，因为刚刚跟我们办完手续嘛。她说啊对我也跳。然后等下了以后，明显感到扶着桌子就在那儿就是想吐出来那种感觉，对对，就是可能就是。自由落体时间长，就是你还是对人有冲击 的，当然 是，而且可能人很兴奋嘛， 落差 对 对 对。然后过了一会儿缓好了，然后就跟我们聊两句，反正很开心。就回来以后，就所有跳伞人，那个就那三个小伙伴都说，哇，一定要去跳，杨姐赶快减肥。我说好，我努力，半年以后我争取能至少赶上那个就是赶上他体重的上限， 最重的那个。 对对，体重上限争取赶上。 这样一个跳伞的红钻新一栏就大概多少钱一次？ 刚才不是说300多吗？对啊， 就是人民币不到2000，其实也不贵，真的也不贵。对对对，然后我忘了，就是算上摄像是再加钱，但也没多少，我估计一个人也就3000块钱撑死了。 哎，就是有些不是我去玩那什么索道啊，丛林穿越，你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的， 对 对吧？这个是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这样的，就是三五九好像是最基本的价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359。 对对对对对， 是牛币。 牛币 啊，牛币， 对， 1000，1800左右， 对，1800，1800左右，不到2000，对， 嗯，反正去一趟降个伞挺好的。那你到那个皇后镇还玩吗？ 皇后镇就不用了，皇后镇果然天气就不好了。 你看， 哇，多亏头一天飞掉了。对对对，所以真是非常幸运。皇后镇天就阴了，因为那个跳伞对天气要求特别大， 对， 不是晴天就能跳的， 是的， 它要没云。然后还不能有风， 是的， 风太大的话也很也容易刮跑了， 容易飞到湖里去， 是是是， 对，对，刮跑了。 那个， 我省了这段去迪卡波的机票钱， 对对对， 直吹过去。 你刚才说瓦纳卡呢，比相对之前那个湖的娱乐项目要多一点， 对， 都有什么娱乐项目？除了跳伞。 除了跳伞以外呢，就是它主要是吃饭什么的， 中餐馆。 对，有中餐，有一个很不错的中餐，挺不错的中餐应该是。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超市。 哦，可以买东西。 对，就买东西了，就因为瓦纳卡那边应该也有这种青年旅社是可以自己做饭的。 是的， 虽然我们没有做。然后呢，还有呢，它还有电影院。 电影院，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看 电影，小镇的电影院， 对，小镇跟小电影院，然后里面满打满算也就能坐个每个厅也能坐4-50个人，然后一共是 好迷你， 对对，特别特别开。然后它第一排是那种旧沙发，我感觉我不知道是故意把旧沙发搬进去，还是坐了太多年所以很旧了，所以后面是椅子，前面就是沙发， 沙发。 对，我看到什么来着？哦，我看到那个。 毒液球进行到底， 什么呀？毒液， 我应该看的是毒液，对对，我想想 啊， 好， 对对，如果没错的话，应该就是看的毒液， 是 对 是， 我还没有看你， 我看了， 还不错，还不错，去看 好看吗？ 还不错，还不错，对对， 就是觉得那个续集一定很好玩。 嗯， 有彩蛋不要忘记，大家 对有彩蛋， 那个彩蛋确实是一个第二集的铺陈，比较恐怖，而且比较暴力的一个电影啊。 嗯，对， 是说到 这比较暴力的一个电影， 对， 因为他最后有一个彩蛋，确实给我们一个这样的预设。 好的， 对， 一场杀人的游戏哈。 嗯， 不管是毒液还是我们去新西兰，其实旅行啊，就有一种被人就是灌输之后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你比如说跳伞这件事，对啊，种草， 种草， 比如说。比如说你说库克山你去了3次都没去过， 嗯， 终于见到他了，你觉得是圆了这个梦， 对 对吧， 填补了空白， 以后再也不想来了， 对就不，其实真是填补了一次就不用再填了，对， 所以人什么叫理想的生活，就是奔着理想去和已经过上了理想的生活也叫理想的生活， 嗯，对 对 对 吧， 对， 这是第几天，已经第六天了， 瓦纳卡了，对， 第六天了，然后最终的一天应该是皇后镇， 对， 是不是皇后镇， 对，皇后镇是一个就是 它特丰富的地方， 大家公认了，对，它这个 商业上啊， 对，完全靠旅游养活自己，然后非常非常成熟，然后跳伞啊什么的，然后就吃饭 啊 各种蹦极都有，对，他跳伞他的蹦极是在山顶上， 嗯， 就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标志项目，人人都上，这就是坐缆车上山顶，他那个小镇先爬到小镇边上，也是一直上坡，那也不太难爬，对，爬个从市中心爬个走个10几分钟路就能爬上去，然后坐缆车上山顶，上山顶之后呢有一个自助餐厅，也有一个普通餐厅，然后呢这个是就想去观景台什么都不用讲了，然后呢它其实所谓上到山顶还不是最顶顶，然后你在那儿可以再坐一小段缆车，然后坐到真正的应该是真正的小山顶吧，然后呢从那儿就是滑到这个刚才说的就是大缆车的那个终点的，这一小段呢是坐缆车上去然后滑下来，坐什么滑下来呢，就是我以前跟大家聊过，我管它叫澡盆速降，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官方的名，对，叫英文叫 Luge，录制，然后呢它就是一个长得像澡盆一样的东西，我坐进去都觉得夹屁股，对，然后呢这然后有一个控制像一个自行车把手一样，然后呢但它没有动力，你坐在里面呢，然后你这个把手在放松的情况下呢它是滑动的，它是不刹车的，你向前推向后拉那个把手都是刹车，然后左右晃就是调方向，对，然后它是一路就是下山，然后呼噜呼噜滑去，然后那个玩意儿，对，特别好玩，然后大人小孩都能玩，然后特别开心，然后它， 哎呀，那如果急刹车人会被甩出去？ 还行，因为它底盘它那个重心非常低，所以它其实控制的很好，它那个你感觉很危险，而且它因为它没有减震， 顶多就是撞腿什么的， 哎呀， 会颠屁股，对，它，然后你。 对，有一个想象，对， 对你，因为他颠屁股颠得很严重，所以你玩的时候就， 很快嘛， 对对对，可以调，你害怕了，你就因为他设计的非常好，对，你害怕的时候有个向后拉嘛，一拉就刹车了， 对 对，然后整个就那么滑下来，然后因为我自己上次自己去玩的时候玩了一遍，也是跟朋友去，然后这次我就推荐大家，对，就超级爽，14纽币。合多少钱？合60-70块人民币， 是吧？这个一定要玩。 对对对，这个真是强推。然后他如果你在底下买票的话，他好像是可以买2张，因为他有理论上有2条车道，就是一个是叫什么初级版，然后你排队的时候他会给你盖个章，然后就是说你 一盖章就意味着你已经玩过初级版， 嗯， 然后你再上去第二次的时候就可以玩那个高级版，高级版会就更急一点， 嗯， 对，总之这是一个我强推项目。然后还有就是在山顶上还可以蹦极， 是， 它是一个比较小的蹦极，在山顶上风景很好。然后其实新西兰虽然蹦极很有名，但是我印象中在皇后镇我搜了一下大众点评，就除了这个山顶上那个蹦极以外，另外一个蹦极就要开车开挺长一段时间，在一个桥上， 对 对吧， 对， 在那个桥上，那个据说是 水， 对，据说是真正的蹦极的 那个更 始祖， 更刺激一点， 那个桥 更刺激一点， 你得先爬上去啊， 嗯，对对对，然后那是另外一个，反正因为这次我没玩 蹦极，哎，你蹦了吗？ 我估计我不能蹦吧，我的问都没问，因为我还是体重问题吧， 体重过大， 对对对对。对，对， 绳子， 撒， 确实是这个安全最重要， 安全最重要啊。 然后这次因为他们跳伞了嘛，后来就说，哎，既然跳都跳了啊，几千米的高度都跳 了， 蹦极就无所谓了。就后来也是因为大家皇后镇只有一个完整的白天，所以安排的也挺紧张的。 那个姐姐跟我同龄那俩人是不是也没有跳？ 对，没有， 他们也 没有。这个蹦极和跳伞，我觉得还真的是不太一样。 对， 考虑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对， 趁年轻，趁胆大， 赶紧跳， 赶快去跳。咦， 我觉得我可能跳不了 这辈子。 对，我晕。 如果有筹码， 多少你？ 还是心动的筹码，跳不跳？心动， 让人心动，跳，那必须跳， 是不是？ 对， 所以别老说自己那 什么。人最重要的是有信仰，有目标。 钱给够， 两次打脸。 钱给够，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这终究是一个比较什么呀，不是很好完成的项目。 对， 大家得考虑清楚。对， 就是 跳 如果要 别跳， 对，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朋友啊，就不建议跳这个东西。 对，是这样的， 是的， 跳呗。 对， 对， 还是别跳了，对吧？ 别跳，别跳了。 皇后镇非常的好玩，其实去过的朋友都说他玩的项目特别多。 对， 其实我觉得把最后一站留到皇后镇也是杨姐非常对的安排。 对，这是一个所以说这个经典的操作。 是的，是的。 以前我还跟人聊过，就这次也跟小伙伴聊，我说其实我们考虑这个反过来线路，就是先飞皇后镇，然后反过来向上玩，其实玩的东西都一样。他们说不一样， 当然 因为皇后镇是高潮要放在最后， 是的，是的，是最后。 的确是这样， 在皇后镇住了两晚还是一晚？两晚， 住了两晚， 两晚吧。 于是就有一个完整的白天了。 对对对。 然后刚才还说到这个。我每次也很喜欢的皇后镇的景点，就是在那个索道的起点，上山索道起点有一个鸟类园，那是一个私人的鸟类园。 鸟类园， 对，是好像是一家人，现在应该传到第二代了吧？ 嗯。 然后就是这个夫妻两个人把一片原来的垃圾填埋场拾到拾到，然后把一些树砍掉，然后修了很多这个应该是叫什么？不能说鸟笼吧，反正就是它有一些鸟，然后养在里面。 嗯。 然后那个新西兰本地的为主。 嗯。 然后鹦鹉啊，各种鸟，反正 对，新西兰鹦鹉特别好看。 对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鹦鹉。然后它，我们这儿去的时候赶上那个小朋友，应该叫秋游吧？对， 嗯， 他们秋游，然后就是那种现在还有研学了，应该叫。然后就是很多小特别可爱。然后当时他每天还有一两场，那种鸟类表演。动物表演，然后就会是在一个大笼子里看着鸟飞走嘛，然后有小看台，然后小朋友们坐在那特别可爱，然后就会有鸟飞来飞去啊，然后会讲解呀、啊、怎么样、 哦、 然后那里面还有两个房间是是那个 Kiwi 鸟的栖息地，就我说那种新西兰傻鸟。 哦，傻鸟。 对，因为那种鸟它不会 飞 嘛，然后它其实现在它的觅食能力也就是野外生存力也偏弱，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把一些鸟养大了以后，就是把它们放生了。 哦、 然后 那是有人喂它们吗？ 对，就是小的时候会有人 走地鸟。 对，会走地鸟，是走地鸟。 走地鸟天天琢磨一个问题，在笼子里，我是不是不是鸟？ 对，它可能都 是应该是别的种类。 对对，没错。对，我觉得他们真会想这个问题， 对， 因为他们实在太不像鸟 了。我也上不了天。 对，也不会飞，然后走路慢慢走，然后他们就喂的时候 也没有天敌，没有参照物，你知道吗？ 对对， 不知道别的鸟怎么飞的， 哎呀， 完全没概念。然后他们就是去的时候，以前我聊过这事儿，就是那个房子是一片漆黑， 嗯， 然后进去以后，比如说他表说十二点开始表演。喂鸟也不算表演吧，就十二点喂鸟，你可以看。然后我们一般我推荐10:45就先进去，然后在黑暗中坐10分钟，把眼睛做适应了， 哦， 能看得比较清楚了。然后呢，那个工作人员呢特别可爱，因为那个鸟是在地上捉虫子吃， 哦， 然后呢捉肉虫子吃，所以他们就把一个小试管里面放了一条牛肉，然后对塞到这个土里，然后那个鸟就过去，就先塞进去，然后过一会儿鸟再过去假模假式的把它叼出来， 嗯， 这样就适应它这个原生的这种觅食的这种方式， 哦， 然后要养个一两年吧差不多，然后把它们养大了，然后再放到野外。然后那种鸟因为什么是黑的呢？因为那种鸟是夜行动物， 哦， 所以就是说 自然色， 对，咱们就是人的晚上呢是把灯打开的， 把那个房间里灯打开， 对， 然后白天呢把灯全部黑掉，让他觉得是黑的。然后最有意思是就是他们长大了以后要把他们放归之前要倒时差，然后那个 再适应一 点，对，那个灯的时间要微调一下，就特别他讲的特别可爱，然后就让那个鸟去那个最终把他们放到野外去。 嗯嗯、 但整个这个东西应该是我忘了多少钱了，也不贵，可能40-50纽币吧，可能还不到。然后就进去以后就是可以看很多活的这种很可爱的鸟， 是的，就像鸟类动物园嘛， 对对， 飞禽馆， 对、 啊、对, 对，也有一个，他们也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说他们提到一个我叫不上名字，就是新西兰的特有的一种爬行动物， 哦， 然后长得像蜥蜴一样，但是那个我印象特别深，他说这不是蜥蜴，这其实是恐龙， 哦， 就是这是一个，因为这个地方，对，因为它就是进化的特别慢，它完全跟现在的爬行动物的这个进化体系是隔绝的， 嗯， 所以它其实从基因或者说从这个进化的这个脚步来看，它属于跟恐龙同辈的那一代，然后他们特别能活、 哦、 能活两三百年，好像 是是是， 嗯、哦、特别帅，我叫不上名字，但是大家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行动特别缓慢的那种动物， 对对， 长得像蜥蜴是吗？ 对对，基本就你看、哦、肯定你会把它认成一个蜥蜴， 对， 但是它特别强调就是从基因上讲它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现代的爬行动物， 从基因上讲蜥蜴不也是恐龙吗？迷你龙， 哎对对， 是的，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对对对， 时间关系我们总结一下哈、 嗯、 如果大家要去带着小孩去新西兰，因为我是爸爸，我老想着去带着儿子去哈， 嗯嗯， 皇后镇我就直接去皇后镇就好了， 就可以， 对不对？就直接在皇后镇待几天、 啊， 然后再去感觉别的地方。 没错，没错， 对不对？ 都可以。 第一站先去皇后镇，要么小孩他会觉得、嗯、爸爸你来我干嘛呀？我天天住，这完全感觉不太一样。 没错， 对吧？而且这趟行程当中，杨杰没有带小孩是对的。 嗯， 对。 因为前几站确实小孩觉得没有什么大概的感觉。 对，小孩他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感觉。 是的，是的。 那 皇后镇确实适合所有全家都可以去玩。 对对，就是 family friendly， 就是全家都可以玩。对， 是的。 很刺激哈。 而且这趟行程八天的那个、嗯、这个花的。钱还不多，我刚问他不到10,000块钱， 好、 啊，我觉得还是挺亲切的， 对， 亲切， 对，而且问我们的杨杰说，每次他不，你们能白做一件事情， 嗯、 不要盈利什么的，杨杰说不，我就是去带他们玩，我觉得开心就好。 嗯，哇，好棒啊！ 谢谢杨杰， 嗯、 谢谢杨杰，对，我觉得杨杰之后还会带大家去很多世界的地方哈。如果大家有没有微博呀、啊，杨杰？ 有的， 杨杰微博叫什么？ 杨杰。NYC 就是 New York City 的缩写， 杨 杰 NYC， 杨杰 NYC， 对， 因为杨杰在纽约住过很长的时间， 嗯， 如果大家对美东啊，美国东部纽约这个城市感兴趣的话，搜索一下杨杰 NYC， 直接私信他。 嗯， 就能问出很多东西了。 谢谢谢谢， 他特别特别的， 是的，特别热情， 对，特别热情，恨不得去你家里跟你讲。然后呢，谢谢大家今天周日的收听。反正新西兰呢，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好山好水，有点寂寞，对不对？ 嗯、有点寂寞，对、 希望大家去放放空吧，对吧？ 没问题， 天天看那么多人，是不是？ 对， 那个也希望大家呢，在听完杨杰的分享之后，对新西兰的大概的一个分享的流程有一个非常细致的认识哈。 好的，嗯， 感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接下来的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My girl, to be so fine.